胆儿又小， 托付给我是不是？ 不是不是， 让我照顾， 不是不是， 吃饭没问题，到家来我给他做。 张叔，您这个热情我理解，就是说您每天呢，能不能我们孩子上学以后 接送， 放学之前 啊， 您再唱戏，我们孩子只要在家，您就别唱了。 行行行行行，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好的，就这一阵儿。嗯， 张叔， 哎 哎 哎， 我说今儿换班，我先把那车开走了，下班我带你一块玩去。 啊，我先有班啊，我今儿得上班。 哎，对了，想起一事儿来啊。 什么？ 中午的时候， 嗯， 咱们这儿师傅都午睡呢。 嗯， 您呢？如果有一些非午睡的爱好和习惯， 非午睡叫爱好吗？ 旁边啊，在座两站地有一树林子，我给你找好地儿了。 我上那上吊去。 您到那儿爱干嘛干嘛。 我到这儿能干嘛？树林子里？ 您什么练个嗓子呀，抻个腿呀。 好了，好了， 哈哈，哇，这你到那边去。 我吐去。 不是你没有哇呀那个吗？ 什么叫哇呀呀？行行行，你不懂，别瞎说。 我老哇呀，我弄得我昨天没睡好觉。 我哇呀，我哇呀啊！行了，先甭管了，走了走了，出车。 哎，张师傅来了。 哎，来了，走吧。 46路公交车现在已经开始运行了。 这小子不像好人呢。哎， 车上的朋友往里挤，上车的乘客往里挤。 哎 呀， 好。 往中间走，往中间走。 钱包就在他屁股兜里，露一半儿，这不我白给我。哎呀， 不好意思啊，地下车。哎。 哎。倒是没车，刹什么车呀？差点得手了。 停下， 可千万别下车，下车拿不着这钱包了。 嗯， 哎呦呵， 不好意思啊，加速啊。 有谱没谱？眼看着出来，这出来3/4了，我就感 觉。 哎呦， 不好意思，拐弯儿。大胆的老贼 啊！ 看你往哪行，看我走。 师傅，我不敢了。 好。 喝双一头头， 师傅您别唱了，我再不偷钱包了。 你都不爱听啊。 您说乘客那么多，能一眼就分辨出谁是正常的乘车，谁是蠢蠢欲偷的吗？哎，您别说啊，有5年派出所工作经验的郑州46路车长张师傅就练就了人群中辨认小偷的非凡能力。那天他驾车行驶在路上，哎，发现一名中年男性乘客不停地往一名女乘客身后挤，这名女乘客呢只顾着拿自己的行李，把身后的双肩背包就忽略掉了。哎，张师傅对这位男乘客关注有加。 分辨乘客与小偷主要是看眼神，一般乘客多数都专注上车啊、投币啊、拿行李找座啊，而小偷呢，他们为了猎取目标，眼神往往来回扫，飘忽不定，而且还会用什么报纸啊、外套啊、毛巾啊，做遮挡工具。 哎，你怎么知道的？ 这都是张师傅总结出来的工作经验。 由于张师傅平时最爱听戏，最爱唱花脸，当时一看这个小偷的行为， 您看看，戏迷票友的一声吼，吓退了毛贼。就因为这事儿，后来张师傅还评为了最有震撼力的京剧票友。 我现在外号叫赛张飞。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喝酒吧里的酒你敢自己喝？ 哎，是让喝是不让喝呀？ 喝是那个感叹词，当然不让喝了，明白吗？我生气了。 我为什么不能喝？ 你怎么能喝自己家的东西呢？ 不高兴 就热卖。嗯， 不高兴。 真的？怎么了怎么了，小猪？不至于吧？ 别问。 哟，让你呀、啊。 开呀，开开心。 哎，怎么了？ 不高兴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谁呀、啊？ 他还能有谁啊？ 哦，别理他。 喝酒喷一人，而且喝了咱们酒吧酒，现在这样记着， 哎， 也不能白喝呀、啊。 对， 虽然都挺熟的，不知道怎么了。嘿， 干嘛？ 嘿， 干嘛？ 一会儿就吃饭啊。 吃吧， 大肘子。 走吧， 特油。 四喜丸子，鱼香肉丝， 炸带鱼。 别烦我啊！ 摔门，你跟谁啊？嗨， 给谁在那？算了， 不是他这个， 万一出来你们俩再挣不起来， 他打不过我呀。不是，我就说他态度， 都是哥们朋友，算了吧，宽容一下吧。人都有个情绪低落的时候，是吧？一个月呢，总有那么一两天，情绪不好。 这好像不是说男的。 男女都一样，大雷你自己摸摸心，摸摸肺，摸摸肝，摸摸肚子，你自己想想，男的也有一个月中的某几天心情特别不好，情绪急转直下，这个脾气是呼风呼雨。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真有。 是吧？ 哎，还真偶尔有这么情况。 其实你们男的据说有一种心理上的问题呀、啊。 什么问题啊？ 你们这种呢，就叫做男人进入了洞穴期。 洞穴期？ 我刚看的资料嘛。 我怎么听着跟狗熊似的？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差不多？ 就是躲避一下外面残酷。狗熊进洞干嘛用呢？ 睡觉、冬眠。 你说的很对。 哎，暖和。 外边冰天雪地，没吃的，洞里怎么样？ 洞里我觉得。有的吃，有的喝。 你说很对，看了那么多动物世界，不能白看呀。 你说我怎么我理解不了？ 哎，其实这很简单。 有话。 哎， 怎么了这是？ 这是渴望独处的一种心理的标志，给你暗示，告诉你什么？别惹我，赶紧的。 哎，这是什么暗示？ 哎、感叹呀、啊哦，觉得这一辈子活艰辛呀，不容易呀、啊。 要死。 不至于啊，不一定，可能有过那么一闪念，但是最终呢？不大敢。 哦，蓝的天 空，这是畅想。 哦， 想挣脱是吧？身上一堆的锁链、枷锁呀，什么桎梏啊，对吧？浑身的大石块呀，有时喘不过气来。 幸福的花儿， 这是 可怜自己，人家都幸福的花儿，再想自己啊，越想是越难过，进入一种衰退、沮丧和懊恼的情绪当中。 哎呦！ 这天哪、 哎、这是 要抗争了 啊、哦、抗争 这个虽然说是我们天你不能往为天地你能往为地但是我还是要跟你们命运各种 往为人 各种命运的咽喉有点要起来这个劲儿 要起来 精神上的这个斗志要起来的 哦 没事 的哎这是怎么意思 这是舒缓一下刚才太焦虑、 哦、 太紧张累了 呵真有的 皮筋儿它也松有紧呢对吧、 哦、对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啊 啊好看他还有什么解释 有没有发现作为一个男人啊当然你不是很典型可是呢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委屈回家愿意独自钻到房间里不出来自己慢慢的疗伤哎可能就是我们去关心他呀照顾他呀还会烦躁不如睡上一觉不如是小酒微醺着不如咱们离着远远的 嗯 这个就是男人的洞穴区但是女人不这样当然大雷你可能不太了解女人虽然你呢 我怎么样 惹过一些女人 我没事闲的 他们遇到挫折遇到的委屈钻到屋里不说话呢是想让丈夫男朋友去哄一哄安慰他哎如果要是丈夫不在家这妻子也会找知心朋友就像我们这样的找闺蜜啊，像你这个作为闺蜜，你就要耐心的听，因为好几次你不太耐烦，所以这些女人们跟你，哎，当然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当然就没有什么好结果了啊。这种叫做女人的深井期。 哦，深井。 男人叫洞穴期，女人是深井期。 那什么时候有烧鹅期？ 深井烧鹅呀。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